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i there,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206. Now you can see the title, The Goddess 妈祖。好，也就是妈祖这位女神。一样的，我先为大家把这篇文章念一下，再来看你们的内容讲解。Chinese everywhere know of the goddess 妈祖. Templ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in honor of her for centuries, and her story is legendary. 妈祖 is the goddess of the sea, and she protects fishermen and communities near the ocean.The legend of 妈祖 dates back to over 1,000 years ago in the Xiangliang port of Meizhou Bay in Putian, Fujian province. 林默娘 妈祖's real name, was an attractive young girl and was respected and well-liked by everyone in her village. 林默娘 was also revered for her ability to forecast the weather.This gift was especially advantageous to the fishermen who fished the seas in the area. The young girl was capable of warning them of impending weather conditions and telling them if it was safe to go out to sea or if it would be best to stay in the port. The legend of 妈祖 proclaims that after her death, she went up.To heaven and became an immortal. From heaven, she watches over the seas and the people who travel on and across them. Because of this, over 100 million people worship her. In fact, there are more than 1,500 temples dedicated to her. The world over, 900 of them are located in Taiwan, wherever there is a Chinese community, there is a temple dedicated to 妈祖。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Chinese everywhere, 就是各个地方的中国人，也就是 Chinese across the world, 的全球各地的中国人 know of, 都了解到。这个 know 后头省了一个宾语，就 know something of, 就 know something about, 就是都了解些许的事情，有关什么呢？ The goddess 妈祖，也就是这位女神，妈祖这位女神，或多或少都了解。 Know something about, 那个 know about 或是 know of, 那个 something 它是把它省略掉了。但是 I know him 呢，就是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我了解，我跟他很熟。 I know him. Know of him,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好，的意思有点区别的。好，接着往下看 ，templ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就是庙宇一直以来都被建筑啊，就是 temples have been built in honor of her。我们在上一课还讲了 in honor of， we set up a monument in honor of the great hero， 还记得吗？那么我们建立一个纪念碑，以纪念叫 in honor of。他说许多的庙宇一直以来都被建立以纪念他 for centuries, 一直以来几世纪以来这样子。And her story is legendary, 他的故事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传奇，叫 legendary, 传奇性的。这是一个形容词，传奇叫传说，名词叫做 legend。 我们说 she is a legend, 他是一个传奇人物，就可以这样说。 妈祖 is the goddess of the sea, 她是海神 and she protects fishermen, 她会保护这些渔夫，也就是捕鱼人，因为这是复数，就不要念成 fisherman, 叫 fisherman,这样子发的音 and communities, 以及这些社区 near the ocean,住在呢就在海边的这些小村落，种种的一些小区社区的灯。The legend of 妈祖，妈祖的传说，传说当主语 ，dates back to 就从现在开始追溯，所以这个 dates 永远是用现在时 ，dates back to 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Over 1,000 years ago， 那这个 over 就得 more than， 就是有1000多年前的时间。那 dates back to the Song Dynasty 可以追溯到宋朝。Dates back to the Tang Dynasty, D-Y, D-Y-N-A-S-T-Y, Dynasty, 就是这个前面要加 the 的，唐朝、唐代、宋朝、宋代等等都要加 the。追溯到1000多年前，在什么个地方呢 ？In the 香凉 port， 在这个香凉港，港口那叫 port。那么这个 of 湄洲 Bay， 也就是湄洲湾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哪儿呢 ？In Putian， 也就是 Putian County， 常常这个用 county C O U N T Y， 就是这县的意思哈。日本人呢把县的念把它翻成另外一个字叫 prefecture， 它是另外一个字，我们这边不说了。要不然就可以用汉语拼音县这样把它拼出来。好了，这是在什么地方呢？福建 province， 就是福建省。好，接着再往下看，林默娘，这是专有名词，就是妈祖的真正的名字，当主语，后头放的是同位语，也就是妈祖，就是real name， 就是她的真正的名字叫林默娘。林默娘当主语，动词是 was an attractive young girl， 是长得非常吸引人的，就是貌美的一位少女。And was respected and well-liked by everyone in her village， 她受到尊敬。 Was respected 的那个最后那个的不要念出来， respected 停顿， was respected 不要念成 respected， was respected and well-liked by everyoneIn her village， 在村落里的每个人呢都很尊敬她，也很喜欢她。林默娘 was also revered， 这个是不要念成 revered， 它原型动词是 revere， revered 也就等于 respected， 她受到尊敬，是因什么受到尊敬呢？ For her ability， 因为她有这种能力， ability 不要念成 ability， ability， ability， ability。他有他这样的能力 to forecast the weather， 可以预测预报天气的这种能力。好了，接下来往下看 this gift， 这个不要翻成礼物，这边代表天分，就等于 this talent， T A L E N T， was especially advantageous， 这是从 advantage 过来的， advantage 就是利益好处，那形容词就念成 advantageous， advantageous。那么也是比较有利的，就等于 beneficial， B-E-N-E-F-I-C-I-A-L。 好，就是 this gift was especially beneficial， 特别是有益，对谁有益呢？ To the fishermen， 就对这些捕鱼人有益。什么捕鱼人呢？ Who fished the seas， 这个 fish 这边当及物动词，在海上捕鱼，在哪呢？ In the area， 在这个区域福建的附近，这样。好了， the young girl was capable of 加动名词，就等于 was able 加 to 加原形动词，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说 the young girl was able to warn them of something。 好，这个少女呢有能力可以警告他们，就哪一方面做警告，后头要加 of。 He warned me of the dangers of smoking， 他警告我抽烟的危险。 Warn somebody of something，警告他们有关什么呢？ Impending 即将来的，就是 approaching， approaching, fast approaching, 前面还可以加个 fast, 即将要到来的 weather conditions, 这些天气的这种状况，不好的一些天气状况。And telling them, 同时告诉他们 if, 那个 if 就等于 weather, W-H-E-T-H-E-R, weather 引导的名词从句，作为 telling 的直接宾语，告诉他们什么呢？Whether it was safe to go out to sea, 是不是能够出海捕鱼，是不是安全 ？Or 后头并列连词也连接了个 if, 这个 if 也就等于 whether. Whether it would be best to stay in the port, 或者是警告他们，是不是告诉他们说这样做比较适合，最棒就是 to stay in the port, 待在港口，不要去出海这样子。他会适时的告诉他们。好，我们看下面这一段。The legend of Ma Zu proclaims that after her death, she went up to heaven and became an immortal. 他说呢，妈祖的传说呢 ，proclaims 就是表示呢，宣称啊，这个 proclaims 就等于宣称的意思。那么宣称什么呢 ？That after her death， 在她过世之后呢 ，she went up to heaven， 她就升天了。也可以说 she rose to heaven， rose 后头就不要加 up， 那个 rise 的过去时 R-O-S-E， she rose to heaven， 她升天了。 heaven 前面不能加 the， 啊，这个千万记住 heaven， he lives in heaven， 他住在天堂啊。那通常那个 heaven 就会大写，表示天堂，这边代表升天。 and became an immortal， 就成了一个不朽的人。Immortal 是一个形容词，就不会死去的。我们讲说呢 ，all people are mortal， 所有的人都是难免一死。Mortal 就是非死不可的 ，immortal 就是不死的，也就是不朽的。He died， 这位英雄他过世了 ，but his spirit， 可是他的精神 remains immortal。保持的不朽，他的精神却永垂不朽，所以就可以用 immortal 这个字。但他当名词的时候，就是神仙的意思。And became an immortal， 这边就等于 became a goddess， 就成了一个神。From heaven， 从就上天呢，天上呢 ，she watches over， 他就会俯瞰 the seas 各个海域，就加了 s， and the people 也会俯瞰。The people 这些人，什么人呢 ？Who travel on them 就在海上，航行的 ，and across 或是越过海面要走的比较远的这些人，他会来看着他们。Because of this， 因为这样的关系 ，over 也就等于 more than 100 million people， 那么有超过一亿以上的人呢 ，worship him， worship her。就会呢，就崇拜他，就是朝拜他，就是祭拜他等等。In fact， 事实上 ，there are more than， 也就等于 over 1500 temples， 有1500多座的庙宇呢，都是怎么样呢？就是专门为他而设的，就等于 which are dedicated to， 就贡献于、供奉于、向他致敬。Dedicated Jameson, which are dedicated to her. The world over 呢，就等于 all over the world. The world over 这边是当副词用啊。好，那么它也可以放在名词后头当形容词。People the world over， 全世界的人呢 should unite as a whole， 应当团结一致 against terrorist attacks， 来抵抗呢这个恐怖攻击。People the world over， 就等于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或是 across the world， 都可以这样说。接着再往下看 ，900 of them are located in Taiwan， 在台湾呢，就有900座的这个妈祖的庙。Whereas， 这个 wherever 不是 whereas，wherever 就等于不管在什么地方，就是只要有 wherever there is。不管在哪儿，只要有呢，有什么呢 ？A Chinese community， 只要有中国人的住的这种社区或者小区的地方 there is a temple, 就有一座墓，一座庙宇 which is dedicated to 妈祖，就是向妈祖致敬的庙啊，这样。Be dedicated to 就致力于奉献于就是这个字。那么主动用法的时候，你 dedicate 后都要加宾语。比如说 ，Peter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education over the past 50 years。过去五年来，五十年来，彼得都一直在干什么呢？献身于教育。也就等于 Peter has devoted himself to devoted 一样的意思 ，D-E-V-O。T-E 加个 D 念成 devoted 好现在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完之后呢那我就不念了然后你就自己要不断的这样念它念它念了熟之后呢然后呢我就讲了一定要用英文那么然后呢就是讲述啊这文章的内容我还是一样会做个示范比如说我可以这样随意就这样讲 In Fujian province and across the island of Taiwan you will see a lot of templesthat are built in honor of the goddess Ma Zu. She is regarded as the goddess of the sea. So fishermen and many other people respect and worship her. Legend has it that Ma Zu's real name is Lin Mo Niang. More than 1,000 years ago, she was a beautiful young girl living in a small village in Fujian. 那么在一个莆田这个地方 Villagers liked and respect her because of her kindness It is said that she was able to forecast the weather So fishermen would know when they should go to the sea and when they shouldn't Her gift in this field helped protect the lives of those fishermen After she passed away, Lin Mo Niang went up to heaven and became a goddessPeople believe that from heaven, she watches over the seas and warns people of the dangers that might happen. No wonder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believe in her. 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就是这样说并不是很夸大的。It is no exaggeration, 我突然想了这个字。E-X-A-G-G-E-R-A-T-I-O-N.It is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where there is a Chinese community, there is a Ma Zu temple. 我们在课文里头用 whereas, 其实不 wherever, 其实就等于 where, 啊。只要有就 where there is a Chinese community, there is a Ma Zu, 啊 temple. 我们就这样说。好了那大家也可以试着用这样的方法来做诠释对大家一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块的来看一下呢这里的语法重点介绍的关系副词 where, 一定要做连词这个用法这很重要的。我们首先看 A, 一般而言啊这种关系副词 where, 多表示地方啊多放在表示地方的名词后头那么引导呢定语从句啊修饰这个该名词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例子。This is the place where I first met my girlfriend, who became my wife 2 years later. 你看 the place 就是一个地方所以后头可以放 where, 这个 where 就等于 in which 的意思。In which I first met my girlfriend, 这是我第一次跟我女友见面的地方。两年后她就成了我的妻子。同样呢我们看下面的句子。I went to Tokyo last month, where I bought a lot of English reference books.他说呢上个月我到东京去在那个地方 where do they in which 我买了许多的英文参考书 B 就比较重要了 where 也可以做复合关系副词引导副词从句放在句尾那么修饰之后的啊这个主句啊放在应该是放在句首啊也修饰之后的这个主句就是一开头就用 where 开头加主语加动词后头再放主句那个 where 就等于 in the place where 在点点点的地方比如说 where I live there's a big department store 就等于 in the place where I live 在我住的地方也就等于 in the place in which I live there's a big department store 在我住的地方有一家很大的百货公司同样的 where Peter lives the air is fresh and the pace of life is slow. 像我照这样的一个句子，就是在彼得住的地方，就等于 in the place where Peter lives, in the place in which Peter lives, 就这样子啊。所以由上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谚语啊，那么我们就用 where 形成的是怎么来的。你看我们谚语不是讲说有意志的地方就有一条道路，实际把它翻成有志者事竟成，就等于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就等于In the place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在那个有意志力的地方 ,will, 就是意愿或意志力的地方，就有一条道路。同样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Wher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就是 in the place wher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或是 in the place in which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你看，这样就是很棒的用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而 see 呢 ,wherever 呢，那是一个是强调的用法，它也可以是关系副词，那个时候复合关系副词，它不等于 in the place where, 而是 in any place where, 在任何点点点的地方。好，你看它其实跟 where 是一样，只是更强调 ,wherever there are human beings, there is pollution, 就等于 in any place where there are human beings,There is pollution. 就等于 in any place in which there are human beings, 在有任何有人住的地方就有污染。它的语气比较长，较强烈一点。好了，那么我就不说了。接着我们看第二，由上得知啊。所以我们本课的第二段呢，第一最后一句 wherever 就是一样的，就等于 where 一样，但只是 wherever 更强烈。Wherever there is a Chinese community, there is a temple dedicated to Ma Zu. 就等于 in any place, 在任何地方，什么地方 ,in which, 或者 where, there is a Chinese community, 在任何有中国人的社区就有信奉妈祖的庙。而三呢也告诉我们 wherever 也可以等于 no matter where 的用法，不论何处啊。那个时候呢就引导的是副词从句，后头加逗点再加主句。Wherever you go, I'll follow you. 就等于 no matter where you go, I'll follow you. 不论你到哪儿去，我都会跟着你。有一条英文歌呢，叫 I will follow him. 好了 ，wherever he may go, wherever he may go, 不管他到哪儿去，我都跟着他。所以交了这个女朋友的时候，就要小心了。他随时跟着你，那你要真正爱他，要不然的话，你会烦死了这样子。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